很多呢热爱华语音乐的人呢都非常怀念20世纪90年代，因为那个年代呢涌现出了太多这样优秀的音乐人，也出现了很多优质的作品，是吧？那么说起那个年代内地歌坛的情况呢，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谁呢？小柯。高松呢曾经在一个节目当中就称他呢是当年音乐界少见的全能型天才，因为从创作、编曲、伴奏、和声，最后到演唱，小柯呢都可以自己一人搞定。虽然说这几年呢他不再高产，但是呢心思呢依旧还是在音乐方面。前几年呢我也是采访过小柯老师，那跟他有过一个很深度的一个聊天，他呢也是在表示现在呢最近几年会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这样的音乐剧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全能音乐人小柯。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各位对小柯还有他作品的这样的印象。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小柯呢其实走上音乐之路呢看似是命中注定的事儿。他呢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父母呢都是部队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父亲呢吹小号，也曾经创作过两首音乐作品，母亲呢是歌唱演员。那你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走上音乐之路，那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对吧？那除非你特别不想走。但其实呢小柯刚开始想学钢琴的时候，父亲呢是反对的。那个时候呢是20世纪80年代，小柯的父母呢虽然说是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但呢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家里条件呢很一般，生活呢很简朴，钢琴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显得太奢侈了。而且呢他父亲作为一个过来人，深知艺术道路的艰辛，所以说呢相比之下他更希望儿子长大之后从事技术方面的工种。但最后呢还是拗不过小柯，拿出仅有的积蓄给儿子买了一架钢琴。一起来分享小柯的歌《北京秋天的黄昏》，很应景啊。 爱着我，你说会。 上，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懂吗？ 北京秋天的黄昏来自小柯。雪燕说了，熟悉小柯是从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始的，每当遥望那首歌的前奏响起来，脑海里就是李亚鹏骑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一束玫瑰花，飞一样的往心爱的姑娘身边奔去。那个时候听过的歌呢，总有难忘的回忆在心里，很有画面感。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父母给小柯买钢琴，那个时候呢小柯10岁，拥有第一架钢琴的同时呢，他也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理想，就是成为一名钢琴家。那时候呢小柯还不能说还应该是很懂事，也知道家里什么条件啊，这个煤矿啊呵呵，钢琴呢来之不易，所以说练琴呢非常刻苦。12岁那年呢，他参加了音乐学院的考试，当时呢他才学了2年，在考场的其他考试呢都是3、4岁开始就练琴的，结果就是没有被录取呗。但是呢成绩很好，以一名之差落选的。毕竟呢弹琴不像唱歌，哎，有一个好嗓子就顶人家几年的训练，钢琴呢还是要靠日积月累的练，下苦功夫。当时呢小柯想放弃，但后来还是在父母的鼓励下呢重拾信心继续前进。继续来听歌，来自小柯的轻轻的放下。放下来自小柯。北明说对小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唱的那首《日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主题曲，我是从小听到大，可能现在对这部剧有印象的人已经不多了吧，确实很早以前的电视剧了。后来呢还出了一个电影版，冯巩主演的，叫没事偷着乐。之前呢咱们晚上的说电影节目跟大家分享过这部影片。我们继续来说小柯哈， 虽然说12岁那年呢被音乐学院拒之门外，但是呢小柯没有放弃弹琴。高中毕业后呢，他因为弹琴弹得好，被保送到了首师大的音乐系。大学毕业后呢，直接去了丰盛中学当音乐老师。刚开始的3年还是挺平常的，教书的时候呢偶尔也会搞搞创作，才华呢不仅得到同事的认可，就连学生呢都很佩服。话说呢，当时小柯有一个学生特别崇拜他，这个故事呢有点曲折。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对他很不屑，就想着呀，音乐又不是主要科目，所以说呢对于这堂课呢就不是那么重视，所以说呢经常在课上捣乱。后来呢小柯成了他的老师，看他捣乱，小柯呢也不生气也不骂人，来到钢琴前来了一段 freestyle， 也就是即兴弹了一段，结果呢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从那以后呢，捣乱的这个同学就成了班里最崇拜小柯的。所以说这就是最好的用实力征服的例子。一起来分享小柯和叶培共同演唱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让我不敢和你说话，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 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小柯和叶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一起聊全能音乐人小柯，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还是 Ham 说，小柯老师本名叫柯兆雷，04年的时候他去做节目，我去现场当了观众还握了手，他呢还在我的 T 恤上签了名，签的就是本名，到现在我还留着那件衣服，真好啊！幸好没穿哈，不然就有味儿了。小柯呢在学校里教了3年的书，结果呢突然有一天这种平静的生活就被高晓松给打破了。俗话说啊，酒香不怕巷子深，当然这话呢适合当时那个年代，现在呢可能会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哈。小柯呢在音乐上有才华，上大学之前呢专注于弹钢琴，是吧？大学的时候呢还搞过乐队，学过编曲，写过歌。虽然说毕业之后呢没有进入歌坛，但是呢已经在北京的歌坛里有了一些名气，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后来呢高晓松听说了， 当时呢，高晓松是在朋友家里，无意间就听到了小柯录的一个小样，这首歌呢是乌鸦，他就觉得这词儿曲唱编都挺好，就问朋友说，哎，这谁呀？后来朋友就跟他说，这呀是丰盛中学的一个老师，叫柯兆雷。然后呢，高晓松二话不说拽着朋友就出了门，让朋友带着他呀去找小柯。当时已经是晚上了，找到小柯家的时候已经都快半夜了，见面互相介绍之后，高晓松呢也很直接，来来来，你把你所有小样都拿出来让我听听。听完之后，高晓松直拍大腿，不错，真不错。于是呢就立刻决定要给小柯出专辑。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打开音乐之门的小柯的作品《乌鸦》。 看到以后感到不快乐，随便别人怎么说我，而我还在这个世界生活。虽然没有好的歌，却能自由自在唱歌。 乌鸦来自小柯的一首早期作品。睡不醒说，高晓松呢算是小柯的贵人，但其实呢也不算是，因为小柯真的挺有才华，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只不过呢高晓松很幸运赶上了。那么说到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小柯真的是把自己压箱底的作品都给拿出来了，歌曲的风格呢多种多样，爵士、布鲁斯等等，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歌词不够好。后来呢，高晓松就教他写词儿，让他呢读唐诗、背宋词。不过呢，曲唱编弹那都是没得挑。刚才我们说了，高晓松呢主动提出给小柯录专辑，其实呢他是有自己的算盘的。首先呢，他是希望这么有才华而且这么全能的人被大家认识，这是首先的。那么其次呢，给小柯录专辑成本低呀，所以他才敢夸下海口。各位想想，歌曲创作小柯搞定，编曲他能搞定，乐器演奏他自己也行，演唱也行，整张专辑唯一一个小柯不能担任的就是制作人，那这个职位高晓松可以啊。所以说整张专辑做下来，除了租录音棚要花钱，其他几乎都可以当作是零成本，是吧？你这样的事儿谁不干呢？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小柯的你说我容易吗。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 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

在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天晴气爽。是难得的好天气，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午后紫外线强烈且空气干燥，要注意防晒勤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嗓子还没好，还在感冒中，所以说呢略显沙哑，各位多多包涵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各位继续聊全能音乐人小柯。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小柯对他的印象，还有最喜欢的他的一些音乐作品都可以。小周不吃肉，他说了，有段时间非常喜欢听小柯的歌，但是呢，听多了发现，他的作品好像都有一些类似，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个人特点呢很重，但是呢，听多了会觉得单调。曾经呢，见过一部傅大龙演的戏，片尾曲呢很抓耳，感觉呢很像小柯的风格。后来一查呢，果然是他写的。这个事儿吧，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很多歌手都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那尤其周杰伦，对不对？他的风格简直是太明显了，但是呢，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哈。好吧，刚才我们说了，小柯呢当年是学音乐的，对不对？这个家里呢有点反对，后来呢他跟着高晓松录专辑的时候呢，父母的态度依旧反对啊，不知道是不是看高晓松不靠谱这个人，他们呢还专门找到他说，哎，你不要害我儿子啊，我儿子在丰盛中学干下去，以后还能分房子，跟着你这种人出去混，到外面去混，什么时候才能混一套房子呀？不过后来呢他们还是没拗过儿子，小柯呢还是辞掉了学校的工作，正式进入歌坛。所以说呢，高晓松就莫名的背锅了哈。好吧，一起来分享一首陈奕迅所长的《稳稳的幸福》，来自小柯的创作。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 我要温暖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 稳稳的幸福来自陈奕迅演唱，小柯创作。可能就说通过小柯老师的音乐能够感受到的是稳稳的幸福，听着他的歌曲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寂寞，喜欢去小柯剧场看音乐剧，在他的作品中透着一种生活，快乐的时候听他的音乐能够更开心，伤心的时候听他的音乐一定能够治愈。就像生活中的小柯老师一样，脸上总是挂着阳光的微笑，谦和且温暖。小柯当年呢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跟高晓松录专辑的时候呢，认识了 Beyond 乐队的经纪人陈建天。当时呢，陈建天在北京成立了红星音乐社，高晓松呢直接把小柯推荐过去了。当时呢，第一张专辑还没录完，陈建天呢就直接把小柯牵走了，还报销了高晓松租录音棚的钱。当然了，高晓松是相当开心的，是吧？他觉得哎，自己这一趟没白忙活，算是把这个人呢给推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分享无忧的蓝天，来自小柯和老狼共同带来的。 曾经在年少时广场忧伤，其实那年纪根本不懂，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竟然忘了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遇到的眼神能像雪莲一尘不染， 怎样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只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 让我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人般，就为了如此单纯的容颜， 就为了如此的笑脸， 如此的干净虔诚的祈祷， 就为了最初的自己，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 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所有的眼睛宛如雪莲一尘不染， 简单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最初的自己。 这是来自小柯和老狼共同演唱的《无忧的蓝天》。小柯的专辑发行之后呢，很快就走红了。有一次呢，高松去他家看他，发现屋里呢，哎，有一个黑板，哎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儿。仔细一看，全是工作安排，几月几号给谁写歌，给哪部影视剧做原声，等等等等，忙极了。当时呢，歌坛上还流行办这个排行榜，不管是歌手还是歌迷，还挺重视这个榜单的。那时候呢，每一次小柯跟高晓松他们见面，上来就道歉，哎呀，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看活都让我一个人自个儿全干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排行榜前十名的作品里几乎都跟他有关系，可能有五首歌都是他创作的，四首歌是他编曲的，剩下一首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但可能钢琴就是他弹的，或者是和声是他唱的。你看，真的是喷涌一样的爆发哈。接下来听歌，想把我唱给你听，小柯创作，老狼和王静共同演唱。 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和王静的共同演唱，小柯创作，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贤妻良母，这个名字真棒啊。他说了，第一次听小柯是97年的《真空爱情记录》主题曲，是他呢和一个日本女歌手合唱的，很好听，特别喜欢高晓松、小柯、老狼、叶培这些人，听到他们的歌就觉得那才是我们的青春。温柔柔说，好像我算是比较晚知道他的了，小时候看电视剧很多片尾曲都是他写的，当时呢我还好奇怎么有叫小柯这么奇怪的名字，但后来呢真没关注过他，直到十年前听了《北京欢迎你》才想起来，哦，原来到处都有这个名字呀。最近几年呢，小柯写歌写的少了，但是呢心思还在音乐之上，一方面呢是做音乐剧，开头咱们说了，还有一方面呢是做钢琴曲。音乐剧呢算是他对家人的一个交代啊，尤其是他的父亲一直很支持他的音乐剧工作的。父亲离世的那一天，小柯呢都执意要参加当晚的音乐剧表演，身边人呢都很不理解。后来呢小柯的爱人透露说，因为老爷子快出院的时候一直念叨着要去看小柯的新戏，那一天呢小柯执意要演，其实呢就是想演给父亲看。一起来分享小柯的歌，唱给曾经的自己。 喂，你还在吗？那个长不大的少年，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我还以为我没有变。喂，你还好吗？那些无处投奔的眼，看着曾经写下的伤感，突然发现今天的突然，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卷忘了路途遥远，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中的一张。 唱给曾经的自己，来自小柯。在父亲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也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重新捡起了钢琴，然后还有读诗。当时呢，朋友给他推荐了一首米沃什的礼物，非常喜欢，本来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时间关系，希望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来读一读米沃什的礼物，很美。熟读这首诗之后呢，小柯还试过为这首诗做一段钢琴曲，后来呢他就常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分享诗句，而且呢每一次都会配上一段钢琴曲，他说这样做呢可以平静的来审视自我。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来分享的是小柯很好听的歌《北京爱情》，